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9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我是工作男左叶谦。今天是周四了啊，周四，但是开工歌曲一样不能萧条啊，一样不能不积极，所以呢，还是把这首很高调的歌曲《Never Be the Same》永远不一样送给大家。 对，九月总是会有好事情发生的。 是 我们常说金九银十哈，这是九月的第9天，也是我们从这个谐音里啊特别喜欢听到的。 长长久久的九月九， 对，九月九的九， 对，而且还有一些就更浪漫的人会这样来演绎2021 啊，2021， 就是爱你爱你九九、 啊，是真够浪漫的了， 就是、更浪漫了哈。 是， 哎，说到这一切呢，都觉得这个晚上哈、哦、增加了许多浪漫的色彩。那既然是星期四的晚上，各位小伙伴也知道，各位吃货也知道、啊、好吃的星期四夜又来了。 是的。 活到今天，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许多难忘的味道，有的能够可能到厨房就制作一碗，有的可能已经消失在那个年纪或者那座城市，再也无法吃到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话题就是我怀念的味道， 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等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歌唱，一闪一闪亮晶晶，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挂在天上放光明，放上我的孤寂，提醒我，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心。 闪亮晶晶， 非要破坏我想抒情的节奏吗？ 嗯，我就听着这个感觉就像是小时候能唱出来的儿歌嘛，所以我就想到这句了。 孙燕姿，不知道今天晚上有多少人看了她的夏日音乐会哈，刚刚结束，从8点到9点，满满的一小时，有多少人的青春啊，有多少人的眼泪，有多少人的回忆，有多少人的画面？ 哎呦呦呦， 就是在手机前呆呆的看着。 我以为你要玩贯口了呢。确实是你们的 偶像又开始在网络上举办音乐会了，这对你们来说是很大的福利，很大的福音。 所以刚刚在开篇的第一首歌特别带来孙燕姿的《克伯勒》，然后呢也把这首歌哈送给所有啊，这个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有你所喜欢的东西而且长情的喜欢着。 嗯， 因为我今天晚上在看这个音乐会的时候也参与了点赞，就是他要大家一起点赞嘛。 你也点到2万 了。哎，我也真的玩命的点赞，我有点明白了大家在聊天室里哈，就是非常想为一个节目点赞的那种纯自愿啊，就是没有人说那个你停下来，或者说你要不要不要点或者点，你就是本能的， 对， 就是纯本能的， 是， 就是那一刻你觉得你对他的爱没有别的可以表达了，我只能让他在数字上感受到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喜欢他的音乐， 是， 而且唱歌好，会唱歌的人真的应该一辈子都唱下去，因为我觉得歌手这个职业又不存在什么退不退休， 对，只要嗓子还在是吧， 对， 只要力气还有， 是，唱得好的人真的应该一直唱下去，不管孙燕姿失踪多少年啊，不管她的世界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是当她一旦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的时候，她一定不是冷门歌手。 嗯， 而且今天的这个夏日音乐会当中，她所演唱的歌曲，有的是我们想得到的，有的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她自己都说你们一定猜不到 啊， 确实没有人猜到，就是我没有想到她会演唱。就是那一首，也许在我们的这个听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把它当成主打歌的 什么， 就是没有人的方向 啊、哦！ 哎，就是给人感觉，燕姿真的为这一场音乐会付出了很多。 嗯， 我们听得很过瘾啊！希望生命当中这样的夜晚，还有会唱歌的，在你的记忆中留下更多动听声音的人越来越多。 对，祝愿他一直唱下去吧！我觉得他能唱到六七十岁。 我写的是100岁。We came and crawling this morning, already getting ready to go. And now I got you calling for me, cause there's a plan and you wanna know. I know how this thing goes. I know the beat to your love. I know how you like yours. 自从叶谦要第二时段弹奏一曲之后呢，他第一时段就很紧张，他就会拿着他的吉他不停地拨弄啊。 这个主要是这样，说明一下，在家里要弄这些想要弹唱的歌，还有那个歌词呢，在家里弄完了以后会变成一张一张的那种，如果你打出来会变成一张一张那种 A4 纸，很浪费资源，很麻烦，干脆就是把这个词呢在咱们这个 电脑上， 对，我这前面有一个电脑，我每天想要，哎，今天我想唱唱这个歌，我看看，然后把那个词从网上找到以后调出来，然后在这上面稍微的给它铺开编辑一下就行了。 好的， 那这不浪费资源了， 就是希望你放轻松啊，这个特别重视大家的心情我们是可以体会得到的， 也不一定让我唱啊， 哎、 我但是准备呢我是得准备的 是吧。 然后刚才我看到聊天室里有一个小伙伴说、没有想到哈、十年后了，十年了还是你们俩，这是冬季的大海，欢迎回到男左女右，我们确确实实哈，如果真的能够陪伴大家20年，这是不敢想象，但也同时真的是我们职场生涯当中非常，我觉得是可以加引号的很辉煌的一件事情。 可以可以， 对，这一生可能也做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如果能够长情的陪伴着大家，在你们的夜晚给你们一些好听的歌曲和一些简单轻松的氛围， 对， 这是我们能够希望做到的。我今天在听歌的时候哈，我就发现其实燕姿她并不是一个特别能言善道的歌手、我反而更喜欢这样的人。 对， 因为其实别看我们做这行啊，好像很能说，但实际上当如果现场特别多的歌迷给他很多的对他的这个发自内心的喜欢，就是他喜欢他多少年，十几年、15年、20年，我觉得如果我在现场的话，我也会激动到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能感觉到，因为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曾经有一个我们那个年代的同学，就是74年生的啊，就比你还大2岁的、他就是看了一场他自己喜欢的那个歌星的那个歌呀，就是那时候在首体，结果呢他一个30多岁，那年他39岁吧还是38岁，他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哭得跟什么似的，就 对，我觉得其实 摇的那个什么大棒棒， 喜欢一个有实力的歌手，并且在他的音乐中让你的生活更美好，而不是很极端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就是淡淡的他唱他的歌，你会把他的专辑然后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听到他开心， 对， 然后一年一年又一年就是这么如常又平静的， 是， 但是一旦他开演唱会，他需要知道你们都在听的时候，你一定会跳出来。 对， 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每个歌手，真正有实力的歌手，他特别希望歌迷朋友们做到的。 没错， 就是不要影响你们本身的生活，就是我们说追星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真的要有节制，并且一定是不要影响到你自己的生活，不要走极端的路线。 可能有的人就是追到一定份上，就比如说你老是喜欢剪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发型，你到了，比如说我喜欢剪短寸、圆寸，然后它就变成一种压力、压迫、强迫的似的，这种一到了那个这个份上，他就给它剪了，剪了以后还觉得不够，还得剃，然后剃的还是不够，哎，干脆最后你给我把头发上那个茬都给剃了以后，你给我纹一个头发吧，你给我纹一个板寸，我以后就不剃。他越弄越深，这件事情越弄越深，就不可以刹车了。其实， 就是要有一个分寸哈。 对， 凡事呢要知道，它就是你的一个业余爱好、但如果这个爱好它很美妙啊、它很顶级，它带给你至高无上的快乐。 对。 那你就要珍惜这种快乐， 是 欣赏艺术本身。 你老用弄一件事情，你不要就是什么呀，不成魔不着魔，这个不成活，这个就不行了，因为你着魔了就不行。 无论我们多么喜欢那些外面世界中的人，但我们终究还是要回到自己的世界中来。 是。 We're the broken beauties, blindfolded minds collide and we fall when the drops our touch is just a touch, not like in the movies, our stories after the end, like strangers, perfect pretenders, us. It's just you and I. Strangers, perfect pretenders. We're falling head over heels. Something that ain't real. It can never be us. It's just you and I. Think we got another made of a dream. Cause we got a real look of a big reveal. I don't want you, all you want is one. Going all together, just forget we're alone. Think we got it, but we're made of a dream. 哎呀，连着听了两首叶谦带来的歌曲哈， 嗯，也不错。 对， 嗯，第二首也挺热闹哈， 明显带着明天就星期五了，大家在这个使使劲儿啊。 这首歌叫做《Fine Line》，非常美好的线，美好的一条直线，《Fine Line》。 对，今天呢，9月9号哈，也是我在下午时光里和大家第一次碰头。刚才在聊天室中呢，有小伙伴也听到了。会觉得在晚上的我和在下午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点呢我自己哈真的要说一声，我觉得特别不一样， 特别不一样。 就是今天因为有至少快5、6、7、8年我都没有在白天时光里做过节目。 你是特别高兴兴高采烈的在麦前面吗？ 那肯定的了 啊，那是这样的状态。我今天下午没听 你， 我没听 你就不可能听啊。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特别短，时间极其之短， 一小时嘛。 不，它就是带给我的那种白天的时间的浓度和晚上的一小时的浓度不同。 哎，晚上你能降下来听的歌，或者是你哪怕是我，说实话我都感觉降下来是什么呢？我弹唱的歌曲都没有快节奏的，你想想，我弹唱歌曲，你说我什么时候弹过快的？也就一首啊，那个 George Michael 的 Faith， 那算快的了，已经没有什么快歌带到这边来了。 另外，就是因为白天时光里它会有一些宣传啊、广告啊之类的，所以一个时段大概也就21、22分钟啊，不像我们在晚上可能会有25、26分钟， 是 你想多出一首歌的时间呢。再加上呢，就是因为下午的节目。我在星期四是没有安排互动的，就没有互动，基本上全都是推荐的歌曲啊。不过明天晚上， 哎呦，吓死我！ 还有明天下午， 对， 都可以点歌哟。来听这首 S.H.E 的《无可取代》，第二十的节目。 有味道，我们谈着聊着，每一次总有回到那些旧时光，你以前对我就很好。短暂分开的缘故，回忆变得有温度。聪明的你是否也有了新的领悟？你常说，单纯就是幸福。某个人是上帝给你的礼物，无论距离有多远，相隔多久，一辈子要抱。像漫步云海，你每一句话都是无可取代。爱是未知数的几何，结果有好有坏，但最后一分钟才解开。 Can you feel love tonight？ 尽管扩大不去爱，每一刻拥有都是无可取代。半夜三更爬上屋顶，我们看着天空从黑转白，快乐就在几公尺之外。缘故，回忆变得有温度。聪明的你是否也有了新的领悟？你常说，单纯就是幸福。某个人是上帝给你的礼物。不论距离， 9.74就是喜欢听啊。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4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

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 这歌像一个就是开场的时候拉出一个就横幅，然后还是用那种重型机车拉出来的，扛扛扛扛扛，这阵势很强烈拉出来。 燕姿演唱的直来直往， 直来直往、 啊、都是认识这么久的人了啊、嗯、大家直来直往，开门见山。第二时段想不想听叶谦弹吉他？ 哎呀，这个人家燕姿唱成这样， 大的掌声啊已经传过来了。 燕姿唱成这样，这个你们就凑合听吧，我这歌也是学了那么一小段两小段，也唱不全，能唱到哪儿唱到哪儿哈， 不用 大家 有那么大的心理包袱， 对，听个意思吧。Starry starry night And you pour it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in winter dews In gutters on the snowing liney lawn And now I understand That you try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y to set them free They will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Perhaps they wi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of blightless blaze Swarting color, what is haze Reflecting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Got a change in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een With the face lines in the pain A soothing business of artist's love And now that I understand That you try to say to meAnd now you suffer for your certainty And how you try to set You set them free They will not listen They didn't know Perhaps they will listen 基本上可以成为你这段时间唱过的起码本星期嘛，我觉得最好听的了， 最柔情的， 对、嗯、 刚学的， 因为他确实耳熟能详嘛， 是 大家一听到就是那个琴弦撩拨一下，马上哈所有跟他有关的回忆或者是某个场景就一下子到眼前， 就是特地献给文森特威廉梵高，因为这也是当时唐麦克雷送给，就是他看了梵高的作品以后、 嗯、 他有感而发，他为什么管这首歌起名叫 Vincent、 就是、 其实他就是为了致敬梵高，他用梵高的第一个就是 Vincent, 就 first name 来命名这首歌 Vincent。 对，这首歌我记得王若琳也翻唱过、嗯、有很多人都翻唱过， 是 但凡敢唱这首歌的人或者敢弹奏这首歌的人应该都是有自己的一定功底，因为他确实需要太多的情感还有自己的这种魔力啊，或者人生的阅历、啊、 其实这种歌它的魔力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感受，它的魔力是你一弹一唱，只要你稍稍有一点这样的能力啊，你一弹一唱是他把你带进去，就 是 说你这种歌手你可能是一个二把刀或者是你怎么样，但是你一旦唱进去以后，这个歌的魔力是它出现在这儿，它能把你直接在里边升级，你一下就融化进去，这个是特别享受的， 就是不比较吧，你不知道到底有东西它为什么好， 对， 但是但凡一拿出来， 对， 就包括今天晚上我听燕姿的演唱会，其实我多年前非常幸运的在北京在首体看过一次孙燕姿的演唱会， 嗯， 但是我觉得跟今天晚上用手机看是完全不同的，也是因为太久没有看到了，所以那一刻你就知道你听过了那么多的声音，当然其中这些年也有好的声音，可是就是没有办法跟他一样的在你心中引起那么大的震撼， 你得音配话嘛，你得看着他，而且这次是等于说疫情了以来就是 线上， 就是线上的这种演出，你这咱们人类等于又升级了嘛，在线上看演唱会了嘛。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歌手而言，他会觉得很放松。因为今天我看到现场，其实他也不需要就是妆发上各方面。你想要是真的一场演唱会的话，他要换多少套造型，对吧？ 是， 他要有伴舞，他得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对吧？因为大家如果是花着很贵的票去看的话、 嗯、他得对得起你， 对对对、嗯、所以他可能投入的要更多，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线上的音乐会，也看得出啊，这个幕后团队在许多方面都很用心啊， 是 不管是歌曲的曲目啊，还有这个现场的灯光影啊，各方面哈、啊，给人呈现的是有美感的， 非常好。 对，甚至我很喜欢燕姿今天晚上的 look，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年轻的朋友会觉得，啊，这个不够这个巨星的风范啊。 他这种人的气质特别适合的就是这种返璞归真，他不用太炫呀。 我跟你讲，我2000年第一次拿到孙燕姿专辑的时候，我当时感觉他怎么这么瘦 啊？ 但是相反，一般来说，有的人特别特别瘦，就会给人一种不太友好、不太容易接近的感觉。 小瘦子。 但是燕姿她就是那种笑容啊，还有那种亲和力啊，就极其的让你想去听。 她脸面相好，面相非常善的。 嗯，就是小牙呀、小虎牙都是很可爱的。然后慢慢的，你就一张一张听下来，从来没有让你失望过啊！我觉得做一个没有让人失望的歌手，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哈，我想我们在各行各业里都应该努力的去尝试做不让别人失望的人、啊、 是 也要对得起你那个角色啊、嗯、 你看这个前奏是不是你差点以为要东北大秧歌，其实 我没差点 其实不是啊，是来自 Paloma Faith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Guilty。 I made a mistake, believed in the fictional, then let everything slip away. I can't accept my fate. Thought the alternative looked so crystal clear, drowning in muddy water, and I'm living in my worst fears, begging you back through tears.This picture of me, and now I have shattered your dreams. I know the drill, and I know the truth, and it kills me. Yeah, I'm guilty. Don't come near. alone. My defense is down, wishing I could be home. But I'm locked out and it's my fault. Grazes without its souls. Thought I would be okay without you and I. Now that I realize this was all just an awful lie. Take me back, I might die. You had this picture of me. 到秋天都会想起这首老歌，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啊？呼唤七零后，优客李林。 这是谁要过生日啊？你送给谁的呀？ 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听着有份呗。9月9号、星期四的晚上，把这首优客李林的 Just For You 啊送给你，主要是因为他也是个弹奏的嘛。 嗯， 我就想到你不是不太擅长中文歌曲的弹奏吗？ 让我听听，耳闻目染一下哈。 但是这东西呢， 我怎么听也没戏是吧， 就像我怎么听唱的也不咋地、 人家中文发音和我这个我就没练过，这中文发音就不行了是吧。 好吧，你在擅长的领域中继续的深耕下去吧。 嗯， 21:50，今天呢已经节目行进了一小时哈，但是忘了跟大家说，还是可以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其实晚间节目一个很大的，我觉得对我们而言的优势在于大家都下班了， 是 非常轻松啊，相对来说都是在自己觉得很可以支配的空间和时间里啊在感受的音乐。 对， 它和你在下午在白天是不太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周围哈、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影响着你。 嗯， 你没有办法说哎呀我真的被谁吸引到了，我好好的听一听， 那太奢侈了， 太难了。其实就是纯背景音乐。但是即便这样，我觉得晚上的背景音乐可能更加的让你入心吧。 能看这首心，这首歌能不能入你心啊？这小伙子，四个小伙子唱得相当不错的。 So good, I forget my name. I swear I could give you everything. I don't need my love. You can take it, you can take it, take it. I don't need my heart. You can break it, you can break it, break it. I just can't get too much of you, baby. It's never, it's never enough. Never enough. It's never enough. Wanna pull in the ladder and get into something we'll never forget. Wanna stay up and party the weekend away and not know when to quit. Wanna drive in the night to the end of the earth and go over the edge. Wanna wake up with you and say, baby, let's do it all over again. Live so good, I forget my name. I swear I could give you everything. I don't need my love. You can take it, you can take it, take it. 为什么你今天晚上带来的歌曲都有一种浓重的星期五啊，明天就放假的感觉？ 这个对于我来说，今天好像是这个感觉的，而且也弥补一下今天晚上我带来的弹唱歌曲有点 太柔情了，所以呢我想让其他更年轻的小伙子给我撞撞门面，所以我就把这首 One Direction 乐队的歌曲 Never Enough 用不满足献给大家。 你确定会有很多小伙子在听我们节目吗？我必须要告诉你，我们北京乐广播 女孩 多，从调查数据表明女性听友大于男性听友。 哦，这个是一定的啊，从原来我就知道。 所以你为了那几个小伙子啊，在大半夜放这叮了刚啷的啊，我感觉对我这边的女性听友们不尊重。 哎呀，女听友一直柔情似水嘛，她们也应该听一点，怎么说呢，活泼的有点节奏感的东西啊。 白天我们会把它放得满满的啊，到了晚上啊，其实在睡前啊，就应该听听这样的。这是来自范晓萱，也是一个有才华但好长时间没有新的作品啊，我们来听这一首，是在七月份他推出的一首歌 啊，终于有新歌了， 对，叫活过啊， 这个意思是重生了，他现在等于重返了。 第三十段节， 他你我他我他你我都是带好你你我我他他你你他他你你我我他他我我他他你你我我都不一样，宿命决定，决定创造命运，生死生掌握，牺牲牺牲快乐快乐。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进取之城，上汽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就只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8，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9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第30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哎呀，接下来的一小时呢，就是叶谦本周陪伴大家的最后一小时了。 是。 对，而且要预告一下，明天晚上呢，陈默是有工作，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 大忙人。 对，明天晚上我们又要拆盲盒了， 拆盲盒看看是谁出来，是吧？ 就是每一首歌呢，都是事先已经在专辑中排好了位置，然后你来点歌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自己想一个问题也好，或者是祝福一个人也好，看看这个上天用哪一首歌告诉你答案。 好。该我了是吧？哟， 才艺吗？ 才艺，才艺，今天 拦不住的才艺、啊， 才艺今天需要你来配合一下哈。韩丽老师，你知道这个？你小时候你这个暑假？ 明天教师节， 你也老 我不是老师， 你也老看这个《西游记》啊，《聊斋》什么的，是吧？你知道这个妖魔邪祟啊，这个魔鬼这个鬼怪在哪里啊？就是最多吗？你知道在哪里最多吗？ 电视里啊。 你这思路倒也是，我还没法，我还没法反驳你，这算你对，但是呢不是很精确，不是很精确。你再想想， 肯定是个什么词儿啊，然后把它含在其中了。 我告诉你，我这非得人家俗话说谐音梗得扣钱，你知道吗？ 你这个到底是咋回事呢？ 告诉你啊，这个妖魔邪祟最多的地方是钢琴和邮箱。 钢琴， 钢琴住了几个妖，邮箱住了几个魔，滴答答答滴答答， 这太冷了、 是啊， 这就完事了， 完事了， 好吧， 你又没答出来，我还不公布答案， 谁能答出来？ Good night.Was just a little word you learned somewhere, somebody that you burned was all too happy with a lie. But love, you know you never got it right. I don't know why you say goodnight. You only mean to say goodbye.Quick to show your love to the dog, and you ain't n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You're only bound to get it wrong. And I know you're just a victim of your circumstance. I never know in any real romance, and so we ought to say so long.Goodbye, so long, goodbye. lay it on the line this time. You only need to say goodbye. Now, love, you know you never got it right. I don't know why you say goodnight. You only mean to say goodbye. 特此把 Melody Gado 的这首啊，也是扭捏的这种非常妖艳的歌曲配在我的今天的冷笑话。 怎么扭捏啊？ 你看 曼妙好吗？ 对，也可以说是曼妙啊。你静看他的这个心灵美啊，他就听到的是曼妙和美丽。如果我刚讲完一个那样的笑话，我想到的就是很妖艳，是钢琴住了几个妖啊，邮箱住了几个魔。你记住这个歌词，你就能回答别人了。 这首歌是非常的给人以舒适感的哈。 对。 因为虽然旋律中有些东西你不见得说一定从音乐的角度去细化它怎样怎样，但我觉得音乐它能够之所以感动到别人，或者说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记，是因为你那一刻觉得美了，觉得内心的世界里因音乐而变得宽阔了。如果一首歌把你的听得越来越窄啊，把你的状态听得越来越拧巴，那这首歌其实对你而言，它不是一首真的应该被你记得的歌曲啊。 我有这感觉，你知道我当年听什么歌给我听窄了吗？我就觉得这个小心眼的份儿就上来了。你知道我听什么歌？你知道听窄的吗？ 真有这样的歌？ 真有这样的歌。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就那歌哎， 这还行啊。 带来了我的烦恼，就是立刻 可以啊， 立刻我就觉得哟，他遇人不淑了。 应该是紧吧？ 对， 那首歌他的那种状态吧，就是。怎么说，用一个现在比较大家就是容通俗易懂的感觉，就很弦儿了吧唧的。 嗯，主要是我听词儿听进去了，我觉得这哥们儿遇人不淑了，你知道吧？立刻拧巴了。 对，好的音乐其实也在找它的知音啊，希望在北京音乐广播里啊，在各档节目当中，大家都会找到好听的歌曲。我今天真的挺有感触的，因为我没有做广播之前，我也是听电台的节目而知道很多好听的歌曲，因为那个时代没有大家这个各种网站啊，各种流量啊，其实都没有，我们听到歌曲的途径还是通过电台，然后去音像店去买唱片啊，就一切的一切都还很有仪式感， 那是个乐趣啊。 对， 那是 真的是乐趣。 对，那是值得特别值得怀念的乐趣啊。如今 太方便了，你说咱们这个频段也是卫星的了，卫星联播的这种就是满世界啊，你各种媒体载体都能听了。然后呢，我也不用说了 ，CD 大家也都束之高阁了。其实你有的是办法听到，好音质的这种媒介的这种，你愿意想搜你就能搜到的歌曲。 时代是在变化哈，在给予我们很多新的东西的同时呢，它也带来了很多相对浮躁的东西。就是人们都追求这个快啊，一切都要以这个最短时间内得到为目的，相反呢也把人磨得没有耐心了。 对， 希望我们都能够回归到，像有人说我们能不能回到没有微信的时代，就是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还要通过短信，你花一毛跟我联络，你就不好意思我没有回复你再花一毛啊，你不停的三毛四毛的找我、啊、 回到 PB 机年代更有意思。 那我觉得有点太费劲了，你还得去现找电话。 对 啊，这个、 然后留一句，你要不是汉显的，你还得查号码，查那个代码，然后你才知道对方跟你说什么。 当然，其实这只是一种大家在想象中的。如果真的让你回去的话，你会觉得相当的不便捷， 是 因为人就是这样的。你看过了彩色电视之后，你再看黑白电视，你心里面就觉得怪怪的， 没错， 不想看了。 一旦给一个人另外一个高的台阶，你很难把它再拽下来。 是，来吧，听听今天晚上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越是难熬的日子越能让人成长。朋友小北要去读研究生了，临行前我们一起吃了个饭，他畅想着入学后的生活会是怎样，说着说着 却不争气地哭了。当初他选择考研，整日不是在图书馆里埋头看书，就是去图书馆的路上。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条路终究要一个人扛过去。临近考试的前几天，我给他打电话，他还在自习室里刷题。简单的寒暄过后，小北说，我现在连觉都不敢睡，生怕睡一觉所有努力的就白费了，考完试我要睡三天三夜。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23:58。小北说的没错，考研是一场以一敌百的孤军奋战，成长也是如此。最终小北以专业课第一的成绩被顺利录取。出成绩那天，小北发了条朋友圈，感谢那段孤独入骨的时光，感谢一路挺过来的自己。我们越来越清楚，成长从来都是一个人的金戈铁马，是一个人的醉酒狂欢。只有经历过那些孤独而难熬的日子，才能够静下心来，真真切切地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为了心中所想，竭尽全力，努力生长。那些能够让我们深夜痛苦的日子，才是让我们成长的日子。我认识的一个学长，大学毕业那年，只身北上，从南到北，坐了14小时的硬座，加入了北漂的大军。刚出火车站，大学时候所有的光环便在地铁拥挤的人潮里变得黯然无光。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一间昏暗潮湿的合租房几乎花掉了他身上所有的钱。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和专业对口的工作，可是实习期的工资不高，交完房租便所剩无几。那段日子里，他白天衣着光鲜地挤着地铁，夜晚窝在狭窄的小床上，饥肠辘辘，辗转难眠。同时入职的同事都陆续离开了，合租房里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每一次下班的路上，看到行色匆匆的行人和灯火通明的大厦，孤独感便油然而生。他无数次想过放弃，也无数次的选择了坚持。熬过了那段时光，现在的他成了公司的项目主管，薪资是当时的10几倍，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那段难熬的日子。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说，那段时光教会我的，就是要在难熬的日子里永不言弃。只有熬过了最苦的时光，才能品尝到最甜的果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是岁月静好，可现实有时是无可奈何的大江奔流。还记得那句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每一段难熬的日子都是生活和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在这个小玩笑里，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最好的姿态去迎接每一天，让自信和微笑驱散生活的重压，用坚持和汗水写下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这个故事无关学历，无关颜值，无关家世，唯一关乎的是我们能否在孤独的日子里自我磨练，把困难和坎坷变成生命里的鲜花和掌声。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说，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唯有如此，我们才会发现，正是那段难熬的日子，成就了闪闪发光的自己。不管等待也好，迷茫也好，都请不要把自己留在原地。只要你下定决心走下去，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加油。 想把你写成一首歌，想养一只猫，想要回到每个场景拨满每只表，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盖一座城堡，我们好好好到疯掉，想找回失散多年双生命，再长不过烟火落下了眼角，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在所有都市风景与人群中，你对我最好，一直好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 视剧作品的主题歌会都找周深来演唱，他的确是新生代的歌手当中自身的条件非常好，演绎各种作品基本上都会85分以上的。这是来自周深翻唱五月天的好好好好听啊， 好嗓子就能给你好好听的歌曲。他好到什么地步呢？不用太多的旁边的音源修饰，不用 EQ 修饰，不用加效果去修饰，他简简单单一台钢琴，然后他自己用嗓音把整个空间拿住。 对，好的嗓子其实就是纯天然的乐器。 对 啊，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歌手能封神那么多年啊，大家无论再去听他过去的专辑还是现在听他唱歌，你依然能够感觉到水准啊，依然是宝刀不老。 对，我就比较佩服那种一进棚里来，我说要给你加点什么效果吗？不用，干声啊，啊行，可以哦。还有吉他手也是啊，就是乐手也是，一进来我说哎，给你这个琴 是不是加点合唱或者加点一些怎么样的这个效果，或者你弹这段 solo 的时候，你这个领奏的时候，给你是不是加一个软音源，你自己没带效果器，我给你加一个失真，我给你加一个 lead 我之类的，他不用，我用这种干琴的声弹完了以后你再加，就牛成这样，知道吗？这就是最棒的歌手，最棒的乐手会牛成这样，他自己知道自己弹的是多长的延音，但是他其实弹奏的时候没有那么长的延音，他自己脑子里已经反馈到了， 这才是真正对音乐的尊重。 对 啊， 非常厉害。 对，如果都是成了这个修音型歌手，或者说这个修音型的乐手， 那没办法了， 他就没有办法在现场啊。当你一旦有现场的时候，就全部都垮塌了， 你就没办法开演唱会了。 嗯，就如果说和食材相关联的话，那就是越好的食材，它的烹饪方法反而是越简单，因为它的原味就已经够新鲜， 是 对吧？我们听到各种，我们吃到各种刺身类的，对吧？或者是你很少就是在那些调料非常多的里面找新鲜的，我们往往吃到那些调料非常非常多的东西，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本味儿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多了。 所以你在一些新鲜蔬果或者是新鲜的海鲜摊上，你挑完了食材以后，你很少会拿去给我水煮了，给我麻辣了那种，那不是不会的，你挑的肯定会去就是按着原味去做。 对，希望在经历过了，我觉得是一个歌坛的大动荡之后哈，包括唱片时代的这种变革，能够安定下来。 嗯， 就有些东西大浪淘沙之后哈，真的让好的东西留下来，让一些摇摇欲坠的可能就往下沉一下了。 对 对，就是这个在下午的节目里也是这样啊，那是一档就是以专业定义好音乐的节目，我们所播放的歌曲啊，其中呢就是有一些来自于我们合作的腾讯音乐，它下面有一个浪潮榜，它会集结每个月会集结上百位的音乐人，然后他们来听这个月份的歌曲，从中选择很好听的20首歌，然后我们会在一个周期里啊来推荐，然后我们那个节目呢是3+2的模式，麦麦做3天，我做2天， 非常好。 不不不，我不是让你接这句话的啊！ 嗯、哦，韩立老师，有没有我跟你一起在下午合作的机会呢？ 没有那个必要了。 你要让专业的音乐人带大家听音乐哟。 晚上我们也是都放的啊， 好，可以， 我们自身认为是好听的歌曲，对吧？ 好的，好，这首歌呢是来自 Club Eight， 去第八俱乐部。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就是希望冬日来到 ，Hope for Winter。 你要滑雪吗？ 嗯，希望冬日的来到， 我们第40段见喽。 给时间一点时间， 嗯， 让过去过去， 哦， 让开始开始， 哎呦，这个绕哦， 男左女右 啊， 让我

点 31分33秒，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周四，今天其实他想让我多休息休息哈，让我放轻松一些，所以他也帮我开了一个最后一环节的头。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大家晚上好。 你不用跟我凿吧了，我确实是以为才第30段啊，一看表都已经是第40段了。谢谢大家还在收听2021年9月9号周四晚上最后25分钟的男左女右。你看我们这一个时段将近有25、26分钟， 对， 这在白天节目里是不可能达到的 哦。就是白天插播的一些东西很多是吧？ 对，因为广告多嘛， 对， 所以白天节目就21、22分钟就差不多了。 嗯， 反正 少一首，少一首歌，整整少一首歌，一首多歌的时间， 慢慢适应哈。我要午夜和午后都要慢慢的适应。人潮里，来自奶茶刘若英。 人潮里有个你陪着我找寻，陪着我勇敢的做我自己，不必戴着面具表演开心或伤心，不用证明我过得很好，很随心。人潮里丢了你，在哪里找你，在哪里还能有意外重遇。一个人的日记像冬季日益凋零，怎么逃离有你存在的回忆。匆匆路过，不怕失去，人潮汹涌都不是你有什么意义。生活里交错着人生游戏，不要紧，愿陪你赌上性命。如果爱一个人可以爱到真爱里，是否有人爱真爱里的你？人潮里遇见你，幸好是遇见你，因为我遇见你，再汹涌都无惧。人山人海，我们匆匆路过，不怕失去。人潮汹涌都不是你有什么意义。生活里交错着人生游戏，不要紧，愿陪你赌上性命。如果爱一个人可以爱到真爱里，是否有人爱真爱你的你？人潮里丢了你，在哪里找你，在哪里还能有意外重遇。 She She came from the land of the cotton, a land that was nearly forgotten by everyone. dark dances lay so hard. A big old field was her backyard in the Delta sun. Oh, but she sure could sing. Looked down and it took a little pity. The whole town swore he decided he'd help her some. He didn't mind if she wasn't very pretty. Deep inside his heart, he knew she was the only one. But she sure could sing. Oh, oh, oh, she sure could sing. She had faith and she had believing. She led all the people together and sang. And she prayed every night, the Lord up above. Singing songs by the river, even when she knew she'd have to go away. She never knew what her life was to give her, never had to worry about it for one single day. Oh, but she sure could. Sing. Oh, oh, oh, oh, she sure could sing. She had faith, she had believing. She led all the people together in singing. And she prayed every night, the Lord up above was singing. She sure could sing. Oh, oh, oh, she sure could sing. My, my, my, but she sure could sing. Oh, but she sure could. 诺拉·琼斯唱的这首歌啊，叫做 SHE， 不是，叫做 She She。当然了，拼是 spell 是 SHE， 嗯，就是 She 她，女的的她。 一想到这个 SHE 哈，我就会想起很多年前在电台里听过，就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听众嘛，听过有一个主持人，他很可爱，他说。下面我们来听一首蛇演唱的歌曲 也行，嗯， 对， 他按汉语拼音那么走的，嗯，蛇乐团，对，蛇乐团 没毛病啊，嗯，所以下面我们来听 SHE 蛇乐团当中的 E Ella 带来的歌曲， 啊，好，还一人占一个英文字母，还真有意思， 当时就是这样啊， 是，嗯， Selena 对 Hebe 对 Ella 是， 哎，他们三个哈一直都会在一起，很温馨啊，就是很让人感觉是纯粹的关系好，没有任何的为工作而关系好的那种层面。 嗯，三个好姐妹。 晚安，哥。

又到了 Sarah Brightman 放风时间。 萨拉布莱曼现在在这儿都混成每晚出来属于放风，放风就放风吧。这个他在最后一时段还是比较仙女般的飘逸的。这首歌呢叫做，其实咱们这个片花里也有，咱片花里是稍微改动了一下，是火星撞地球哈，但是他这首歌呢是水星与火星 Venus and Mars， 男人和女人， 对，男人和女人，维纳斯和马斯。 说到放风啊，我带来一首和风有关的，也是我很喜欢的香港歌手岑宁儿在七月份出的一首新歌《风之道》。 在那棵树下等你，我知道，可我不愿你飘零，愿将太阳温暖你，忽然一片叶落地吞没了你姓名，也吞没了风的叹息。 飘渺，而且岑宁儿也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 唱了一首比较那个凄风婉雨的这么一首歌曲。 嗯，其实他就是唱大家比较熟悉的那首《追光者》。 嗯，是他唱的。 对，那一首歌奠定了很多人认识他的印象的歌曲哈。 是。 但其实他还有很多作品，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歌手。22:52了，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其中也包括叶谦啊，本周的当班也接近尾声了。谢谢在聊天室中和我们互动的听友，愿圆一圆啊，他怀念的味道啊，还能够再次品尝得到。他说怀念奶奶炖的肉和做的鱼，怀念姥姥做的扣肉。哦，虽然再也吃不上了，但两位老人家做的让我永久怀念。哦，我原来还以为不在他身边，原来没有办法再为他制作了。 你也没说继承这一手啊，自己给妈妈爸爸做着吃， 学学 学学，回忆回忆奶奶还有姥姥当年这两道菜都怎么做的。 对，其实我们的话题更多是在聊天室当中哈，让大家呢可以畅所欲言的聊天。至于在节目中，其实我们还是更多的来分享音乐，对吧？在晚上呢，这个小作文我还是不建议大家每天都很劳累了，对吧？ 是的， 很多时候还是轻松的享受音乐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松弛感。 此时此刻22:53，要送别叶谦，同时也特别预告一下，明天下午的4点呢，我会再次回到直播间。反正从此以后的星期五的 Listen to One 啊，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呢，都会变成一个音乐点播了， 好， 就是把它固定下来了。因为在男左女右节目当中呢，可能我还要等啊，或者说不是等，如果嘉宾不来的话啊，我才能够去单独点歌嘛，就还不稳定嘛，所以我就把它固定到，我和麦麦商量之后呢，我说那我可不可以有一天专门就做点歌的，就是把所有浪潮里推荐的音乐，还有我们 Listen to One 曾经的音乐人他们唱过的歌曲，把它汇总起来，大概会有12-14歌曲，然后在节目中呢，大家可以点播，也就圆了曾经我们白天时光里没有办法点歌的这个遗憾了啊。所以明天晚上将会是一期盲盒点播，不是晚上哈，是黄昏， 丰富吧， 对，正宗的下午茶时间4点啊。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明天将会是在新浪微博上互动，你也可以提前写好你的小作文。明天应该就是序号嘛，12首歌，你想点播哪一首歌可以酝酿一下哈。 好，今天我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钢琴诗人 Elton John， 他真的是上一代的钢琴诗人，不是 James 布朗这一代的。这首歌就是你们的歌 Your Song， 祝大家晚安， 好梦香甜。 对，也祝我们的教师听友们明天教师节快乐。 If I was a sculptor But then again No Or a man Who makes potions in aTravel and show I know it's not much But it's the best I can do My gift is my song And this one's for you And you can tell everybody This is your song It may be quietSimple, but now that it's done, I hope you don't mind. I hope you don't mind that I put down the words. How wonderful life is while you're in the world. Sat on the roof and kicked out the moss. Well, a few of the verses, well, they've got me quite cross. But the sun's been quite kind while I wrote this song. It's for people like you that keep it turned on.So excuse me for getting But these things I do You see I've forgotten If they're green or they're blue Anyway, the thing is What I really mean Yours are the sweetest eyes I've ever seenYou can tell everybody This is the song It may be quite simple But now that it's done I hope you don't mind I hope you don't mind That I put down in the world 是午夜情歌 FM 974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4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